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今晚的一劇之本繼續有我馮傑啦，亦都有阿餃子施淑婷啦 ，Hello， 同埋咧有阿胡老師胡海輝喺度嘅 ，Hello。 今日咧胡老師帶咗一個咧好重口味嘅劇本啊，真係點解可以寫咗一個咁樣嘅劇本出嚟嘅咧？咁而當我真係喺開麥之前咧，同阿餃子講起呢個劇本嘅時候咧，我知道餃子嗰個感受啊，即係睇呢個劇本嘅感受咧，係更加強烈添啊！阿餃子，你講下你嘅感受先，真係。 我睇嘅时候其实佢好多画面都係好残忍啊，其实我只係睇劇本啊，咁我知道英国上映嘅时候其实有观众係睇到不安啊离场啊，咁 旧年嘅时候 係。係啊，咁我又唔需要离场啦，咁我都係睇文字啫，咁但係我睇到有一幕我係喊嘅，即係虽然係好多好呕心嘅画面，咁但係我都依然係喊咗出嚟囉，我係好心痛囉，为住我唔知道为住角色啊，定还是系为住佢嘅文字，或者为住剧作者嘅感受，各样嘢。总之我就系好心痛，跟住就喊咗出嚟咯。 会唔会你自己有啲类似嘅经验，跟住啊，跟住 震 到你啊？ 我唔会有啲咁嘅经验噶。 好多时候有共鸣先至可以有呢一种感受噶嘛，系嘛？ 我觉得系呢位剧作者好犀利，即系佢用佢嘅文笔可以俾人感受到佢嘅感受咯，即系佢将自己世界透过剧本咁样。就同你分享。 今次我哋呢一个嘅剧作家啦，就系 Sarah Ken 啦。咁佢就系一位英国嘅近代剧作家嚟嘅。咁佢系1971年嘅时候出世啦，1999年咧已经过咗身噶啦。咁当时就只系28岁啫。咁而今次咧，我哋喺一剧之本嘅节目入面咧，就会讲下佢嘅一个剧本啊，就叫做 Cleansed。中文咧就有啲翻譯咧就叫做滴淨嘅，即係洗乾淨咁樣嘅意思啦。咁啊，胡老師今次揀嚟嘅呢一個劇本，可唔可以同我哋都講一下 Sarah Ken 呢個人啦？咁同埋點解會揀佢嘅呢個劇本呢？ Sarah Ken 係一個近代嚟講好出名嘅一個劇作家啦。雖然佢嘅生命好短暫，講真咁20幾歲就過咗身啦。咁亦都佢嘅創作其實係幾年之間嘅事嚟嘅啫，即係20歲到28歲之間嗰幾年嘅事。咁你睇翻佢嘅劇本集咧，其實4-5個劇本嘅啫，咁都好薄嘅，都唔長嘅個劇本集。但係我諗佢對英國劇壇啦，對世界劇壇啦，甚至對香港啦，即係近年我哋都好多人都喜歡呢個劇作家，都想做佢，都係好大嘅衝擊嘅。我諗係佢首先嗰啲情節係好爆啦，入面發生嘅嘢係好爆啦。 一陣再話俾大家聽有幾爆啊！ 但係即係你情節爆都唔係個重點，而係佢其實將我諗佢將自己推到好盡，將佢嘅世界個戲劇世界都推到好盡。咁當然因為佢有抑鬱症啦，咁然之後到最尾佢死係因為抑鬱症而自殺過身嘅咁樣，所以佢嘅戲劇世界係我成日都話，即係後來好多人嘗試模仿佢嘅，講真但係我就係話冇得模仿嘅 ，Sarah Ken 嘅嘢，佢最好嘅嘢你模仿唔到，因為你的確要經歷過嗰樣嘢，你先至去寫得出。即係等於係我哋今時今日可以分析梵高嗰啲畫有幾靚，佢用咗啲咩技巧，咁但係佢最獨特嗰樣嘢，你冇得模仿嘅，因為梵高。佢真係佢精神有問題㗎嘛，大家都知。咁佢描述個世界，響佢眼中世界就係咁扭曲啦。就係我哋佢畫作見到嗰種個太陽都好鮮豔，啲樹木都好古怪，唔係我哋日常所謂正常人眼中嗰啲世界。咁你的確係需要經歷過呢樣嘢呢，你先至去描述到呢個世界囉。咁即係 Sarah Ken 一樣嘅，即係佢想像得出呢啲嘢又夠膽死寫咗出嚟啦。咁佢嘅世界係你要經歷過佢嗰種經歷， 先至去做到。而因為我諗就係因為呢個咁嘅獨特性啦，即係佢當時喺英國90年代一爆出嚟嘅時候咧，係哇，大家都覺得做咩事啊？佢第一套戲香港有做過嘅叫《驚爆》嘅，幾年前錢進進佢做過嘅嗰套戲本身，如果講情節都已經夠爆啦，食 B B 屍體啊、奸屍啊、強奸啊，冚爛元素有曬嘅。嗰陣時喺英國初佢出現呢套戲，好多人都話：，唉，哗眾取寵啫。你咁，但係慢慢佢寫得多幾個戲之後咧，呢、這個 Clean 屍個洗滌呢個戲應該係佢第 三個 作品嚟嘅。慢慢就會發覺，咦，其實佢唔係淨係為咗爆而爆嘅，佢的確有啲好深層嘅嘢揭露到出嚟嘅。所以佢向英國劇壇係。慢慢尤其是經過年月嘅洗禮啦，即係當嗰個衝擊嘅嗰個新鮮感過咗之後咧，再睇翻就發覺，佢入邊其實背後除咗嗰啲好爆嘅元素、好爆嘅情節、好爆嘅發生嘅嘢之外，好似好血腥殘忍嘅之外，其實佢入邊包含住好好深層嘅人性嘅嘢嘅。咁所以喺英國劇壇慢慢到近年係佢係被肯定咗嘅，即係由初初覺得佢只係一個攞呢啲咁爆嘅嘢嚟取悦觀眾嘅人，到今時今日大家都已經覺得啊，佢的確一個好獨特嘅劇作家，甚至係揭開咗新一代嘅戲劇語言嘅一個劇作家啦。咁蔓延到今時今日，早十年八年，早幾年前都冇十年八年啦。錢進進佢開始引入一樣所謂新文本嘅創作啦，咁亦都將外國呢一啲其實由20-30年前開始流行嘅所謂新文本嘅創作帶咗嚟香港，咁亦都開始好多人認識 Sarah Kane 啦，咁大家都好受佢嘅演出著迷，咁所以好多套戲都有做過，頭先話驚爆啦，啱啱早我諗半年前左右，進劇場又做過 Sarah Kane 另一套4.48啦，咁嗰陣時阿陳麗珠嘅演繹都係我諗響劇場中都係大家覺得哇好深印象嘅樣嘢，咁好幾個戲其實 Sarah King 頭先講話佢唔係好多戲嘅，佢好幾個戲都有做過，但係唯獨呢個咧 Cleans 咧，以我所知咧，應該香港係未有人做過。我唔知係咪大家都唔夠膽做啦，因為真係好難做嘅。第一有啲技術上面嘅難做，一陣間你我員講劇情都講，有啲場面即係你睇劇本就做就得啫。 舞台 你舞台點樣做咧？但係除咗技術上係你，我諗冇人夠膽掂。我自己睇呢個劇本嘅時候，我自己就中意呢個劇本嘅。有 Sarah Kane 咁多個劇本，我最中意呢個嘅。嗰陣時仲喺演藝教書嘅時候，已經認識呢個劇本噶啦。我都有一刻諗過係咪喺演藝嗰度搞呢個戲咧，但係我最後決定唔搞嘅，因為我覺得你要做到佢呢個戲咧，啲學生會癲嘅。我作為老師，我唔夠膽負上呢個責任，咁所以我都冇搞過呢個戲。但係正正因為咁，所以我覺得介紹下俾觀眾知啦，即係等大家知道，原來佢仲有一個咁樣嘅戲喎，睇下會唔會大家即係就算冇機會親身睇，都可以睇下劇本，攞劇本嚟睇下，感受下佢震撼啦。 嗯，好啊，咁今次啊，我哋講咗咁多呢個 Cleans。寂静啊！呢、這、一个剧本讲咗佢，哇，好似好爆喎、啊，好多场面，唔知点样去做喎、啊。咁但系听众们可能已经听到一头雾水啦。究竟个故事系讲乜嘢噶？嗱，我哋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慢慢讲啊。 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好，翻到嚟一劇之本啊！咁我哋今日一劇之本咧会讲 Sarah King 嘅呢个寂静啊，呢个剧本嘅呢个故事其实咧就设定喺一个类似医院或者校园。 好似大學咁樣嘅一個環境嚟嘅， 佢冇清晰地講究竟係一個咩地方嘅。佢獨特在於即係佢唔清晰講俾你聽，好似一個大學，又好似一個醫院，即係總之一個機構啦嚇。 咁一開始咧就係講一個 Gretham 嘅男仔咧，咁就接近一個 Tanker 嘅一個好似醫生啦。咁佢咧就要求一啲啊多啲啦，多啲嘅毒品啊。咁啊，醫生同佢講話你知唔知道個效果㗎？咁樣咁佢哋爭論咗一輪啊，你係咪我朋友啊？咁樣咁最後咧。 醫生咧都係決定幫佢注射依個海洛因嘅。咁最後咧佢係注射過量，跟住就死亡啊。 因為個醫生咧好似係一個醫生啦嚇，佢喺度住緊海洛因嘅時候咧，佢哋討論話其實我唔係你朋友嚟噶，我唔會幫你噶。但係最後佢都即係俾多啲海洛因佢啦，因為呢個係阿 Graham 佢要求嘛。咁但係佢話：哎，我注射嘅時候咧，我揾唔到你啲血管啊。咁直接咧就將嗰啲海洛因咧注射咗喺阿 Graham 佢個眼角嗰個位，跟住打咗入去，咁就 Graham 因此而死咗嘅。咁大家可以想象到係一個舞台劇嚟㗎，呢個而家大家想象喺一個舞台上面做緊我哋講緊嘅嘢啊。 咁跟住去到第二場咧，就係 Rod 同埋阿 Kyle 嘅場口啦。咁阿 Kyle 咧就問阿 Rod 可唔可以將佢隻戒指啊，手上面嘅戒指可以俾佢咁作為婚戒。咁阿 Rod 咧係拒絕嘅。咁阿 Kyle 就話：哦，我唔會背叛你㗎，我永遠都愛你，我唔會對你講大話㗎。 兩個都係男仔嚟嘅，所以應該係佢哋一對同性嘅戀人啦。 咁跟住咧，Rod 咧就話阿 Kyle 其實根本你都唔知道我個真名啊，咁同埋我唔會為咗你而死噶。跟住咧，阿 Kyle 就繼續要求戒指啦。咁其實咧到最後咧 ，Rod 都係拒絕嘅，但係就應承咧我會好好咁樣愛你。咁佢哋咧就石石咁就完結咗啦。 咁我哋頭先嗰場咧都見到，其實阿 Rod 咧好似係有少少抗拒阿 Kyle， 但係又未至於話完全係將佢拒之於門外嘅，總係唔係太敢去應承佢啲乜嘢。不過阿 Carl 咧就好熱情咁樣去希望得到阿 Rod 嘅一啲愛啦，或者佢一啲承諾嘅。咁而去到之後嗰場咧就係、是、另外一個女仔出場啦，咁就叫阿 Grace。咁阿 Grace 咧就去到揾阿 Tinker 啦。咁阿 Tinker 就係頭先第一場講喺度煮海洛因俾阿 Graham 嘅嗰個醫生啦。阿 Grace 揾阿 Tinker 做乜嘢咧 ？Graham 原來係佢阿哥嚟嘅，咁佢就知道佢阿哥死咗，佢嚟呢度就係揾阿 Tinker。第一佢就係話佢想要翻阿 Graham 嘅一啲遺物。咁但係阿 Tinker 話冇喎，呢度冇佢嘅遺物喺度㗎。咁佢啲衫呢，佢啲衫都會喺度㗎，佢死嘅時候。阿 Tinker 就話冇喎，佢啲衫已經回收咗俾咗第二個人著㗎啦。Grace 就覺得好奇怪啦，冇理由將死咗嘅 Graham 啲衫俾第二個。咁我點都要要返佢啲遺物㗎啦。咁阿 Grace 呢就非常之堅持。咁跟住呢阿 Tinker 呢就喺門口呢就求其叫咗一個人入嚟。咁個人叫做 Robin 啦。咁叫咗 Robin 入嚟，哎，你入嚟除衫。咁 Robin 嚇無啦啦做乜叫我除衫啊？咩都唔知道。咁 Tinker 要求除衫，咁 Robin 就除啦，除曬佢身上面嘅所有嘅衫啊，即係裸體嘅啦，喺個舞台上面啦，再強調一次裸體啦。跟住咧，阿 Grace 咧見到佢啲衫，然之後 Grace 咧自己亦都除曬自己身上面嘅所有衫，然之後就著住頭先 Robin 除落嚟嘅衫，然之後佢就喊啦。咁呢個時候 ，Grace 咧就同阿 Tinker 講，佢要求留低喺呢一度。咁但係阿 Tinker 話唔得嘅喎，呢度唔可以有女人留低嘅喎，咁啊從來都冇嘅喎。咁但係阿 Grace 就再三咁樣要求佢啦，我一定要留低啊，不如咁啊，你當我係一個男仔咧，還掂我同我阿哥阿 Graham 咧，佢生得好似嘅。不如咁啦，你就誤會咗我係一個男仔，然後你俾我留低啦。佢好想好想留低喺呢度。咁最後咧，阿 Tinker 咧決定咁好啦，但係我唔會負任何責任㗎，咁你留低啦。咁然後佢就叫做默許咗啦。咁阿Grace 咧就留低咗喺佢嘅呢個地方啦，咁最後 Robin 就攞咗阿 Grace 嘅衫，然後佢自己著咗上身，咁呢一場咧咁就完咗啦。 咁跟住咧下一場咧就係阿 Tinker 咧打阿 Kyle 啦，要去承認咧佢同阿 Rod 嘅關係喎，咁咧毆打佢啊，又將支棍喺佢後邊嗰個位懟入去，咁話啊你再唔講嘅話我就穿過你的身體㗎啦，嗰支棍。於是咧，咁阿 Kyle 咧最後都係有承認到同 Rod 嘅關係啦。咁阿 Kyle 就同阿 Rod say sorry 啊。佢講完 sorry 之後咧，醫生咧就剪咗阿 Kyle 條脷，同埋咧要佢咧吞咗阿 Rod 嗰隻戒指嘅。咁依一場咧就係咁樣完咗啦。咁去到下一場咧，就係你會發覺咧，阿 Grace 咧其實咧係開始有一個出現呢個幻覺嘅喎，就係阿 Graham 啊，即係佢哥哥開始有呢個幻覺啊。從佢哋嘅交談之間咧，你會發覺其實佢哋係有一個亂倫嘅關係啦。 同埋咧呢個位我哋見到咧 ，Graham 係應該死咗噶嘛，即係喺個劇情第一場已經死咗啦。咁但係喺呢一個我哋相信係阿 Grace 佢嘅幻象當中見到嘅 Graham 咧，佢哋兩個之間咧係發生咗關係。系噶，咁即系佢哋两个系有即系啲亲密嘅行为啦，咁啊做咗出嚟嘅，大家就知道喺个台上面啦吓，咁系，但系喺个剧作家咧，佢所写嘅剧本咧，佢系好清楚咁样描述咗佢哋嘅一啲即系 做嘅一啲動作啊，或者係一啲過程嘅，佢都有描述到出嚟嘅，亦都係非常之細緻。 跟住下一場咧 ，Tinker 咧咁就係入錢啦，咁樣有個盒咁樣開咗啦，咁就有個女人喺度跳舞嘅。 我都唔知佢入錢去邊度，不過就總之個劇本就係寫佢有個位可以入個代幣咁樣一入落去，跟住就有個盒打開咗，入面就有一個女人喺度跳緊舞啦咁樣嘅。 係啦，咁咧佢其實係想嘗試去自慰嘅。讲唔讲得噶？ 都得嘅。 唔知嗰个女人系咩人嚟嘅，但系咧就好得意。医生咧会叫佢做 Grace 啦，同埋咧系咁同佢讲：你要相信我，我会帮到你噶。咁然之后就，总之个盒唔入钱咧又会落闸噶啦。咁你就 咁啊删翻。 系啦，咁你睇唔到女人跳舞噶啦。咁其实呢度轻轻带过就完咗啦。其实之前咧，阿 Grace 咧系要求个 Robin 帮佢写封信俾佢妈妈，话俾佢知咧佢留咗喺度。但系 Robin 其实佢唔识写字嘅。咁呢一场咧。Grace 就喺度教緊 Robin 寫字啦，咁啊 Robin 咧就話俾佢聽，其實我愛上咗你啊，但係 Grace 咧就拒絕佢嘅，咁咧啊醫生其實成日咧都會唔知點解咧會出現咗喺度觀察到所有人嘅行為嘅，咁呢一場佢都望到呢件事嘅發生啦，咁於是咧佢就攞起咗啊 Robin 一直喺度寫緊嗰本 notes， 然之後啫啫啫咁樣撕爛咗嘅。咁跟住又去到下一場喎，咁啊 Kyle 咧就想寫嘢安慰啊 Rod 嘅，因為佢冇咗條脷啊嘛，咁所以咧佢要喺個地板度咧寫，咁啊 Tinker 咧又見到喎，咁於是咧等佢一寫完咧就過嚟斬咗啊 Kyle 雙手，然之後咧 Tinker 咧就過去睇到 Kyle 寫咧就係、是、啊請你原諒我呢五隻字嘅，咁最後咧 Kyle 俾人切咗嗰隻手咧係俾老鼠咁樣食咗嘅。 个舞台嘅指示系咁描述啦， 我都唔知点样喺个舞台度训练只老鼠去食人哋只手，唉！ 好快我哋又见到咧，有一班人啦殴打紧啦 Grace 嘅。 个剧本写就系话，我哋应该见到 Grace 不断被人殴打，但系观众唔需要见到殴打 Grace 嗰啲人嘅，咁净系个舞台就系见 Grace 不断被人殴打啦。 系啦，咁 Grace 被人伤害啦，咁 Graham 咧其实就有出嚟。保護佢嘅，即係佢幻覺出現嗰個已經死咗嘅阿哥咧，咁就有過嚟保護佢啊。最後咧，阿醫生咧又過咗嚟，佢今次冇破壞啦，佢今次咧捉起咗阿 Grace 嘅手，跟住就救佢嘅。 跟住咧，我哋又跳翻去睇翻阿 Carl 同埋阿 Rod 嗰一條線啊。咁啊，我哋之前已經見到阿 Carl 咧，咁啊，因為佢向阿 Rod 佢示愛啦，或者佢哋兩個有啲親密嘅行為啦。咁咧，阿 Carl 咧第一次俾人剪咗條脷啦，第二次俾人斬咗雙手啦。咁而去到呢一場嘅時候咧，阿 Carl 咧繼續向阿 Rod 表達佢嘅愛意。咁但係佢可以點做咧？佢就唯有跳舞啦。咁而 Tinker 見到咦阿 Carl 喺度跳舞喎，於是佢就走出嚟，然之後咧就將阿 Carl 嘅雙腳咧亦都斬咗落嚟。 係啊，今次老鼠係拖走咗佢只腳嘅。 係啦，啲老鼠真係有排啲。 咁咧就去翻阿 Robin 度啦。今次咧，今次唔係醫生咯，今次係輪到 Robin 咧又投入個硬幣啦。咁啊又有女人出嚟跳舞啦，但係佢係冇做到。任何睇跳舞应该发生嘅行为啦，相反呢佢係失声痛哭咁样离开咗嘅。咁跟住呢医生呢今次真係帮阿 Grace 啦，穿插一啲阿 Grace 同佢哥哥嘅对话啦，咁到最后呢阿 Grace 呢係被医生电晕咗嘅。咁呢今次呢医生呢又睇个女人跳舞啦，又入钱，今次呢个女人呢要求阿医生帮佢同埋係爱佢嘅，希望佢你爱我啦，你帮我啦。 咁但係个医生呢都係冇去即係接受嗰个女人啦，或者係冇承诺嗰个女人啦。咁而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之后再慢慢再去补充，就是究竟跳舞这个女人和就是个故事有什么关系呢。跟着我们最后呢又看到阿 Carl 和阿 Rod 呢，我们见到阿 Carl 已经都不似人形了，而阿 Tinker 就走出来再跟阿 Rod 和阿 Carl 说喂究竟是哪一个做的这样。最后呢阿 Rod 自己走出来承认了，不关 Carl 事的，是我。咁而好似我哋都未知發生咩事嘅時候咧，阿 Tinker 咧就已經將阿 Rod 佢嘅喉嚨咧割開咗，咁然之後阿 Rod 就咁就死咗啦。咁而阿 Carl 咧最後亦都係失聲痛哭啦，咁就只能夠咁樣咯。 頭先嗰場阿 Robin 發生咩事咧，就係佢睇完個女人跳舞帶佢喊嘅。咁今次咧其實佢就帶咗一盒朱古力啦。咁因為阿 Grace 之前同佢講過，佢以前嘅男朋友咧就送過一盒朱古力俾佢嘅。咁今次咧佢就帶咗一盒朱古力啦。咁阿醫生咧就嚟到問啊，你點得嚟個朱古力㗎？你係咪賣 pat pat 啊？咁樣 讲唔讲得噶呢啲？ 卖身啊！ 好，咁啊，医生就问阿 Robin， 其实你系咪去卖身啊？咁样，咁 Robin 冇答到，咁但系咧，医生咧就攞起粒朱古力拆开佢，然之后咧掟一粒朱古力过喺 Robin 面前，你食咗佢都自己。但系嗰盒朱古力咧，其实系买俾阿 Grace 嘅、哦，咁然之后咧，咁就逼佢食啦，跟住然之后逐粒逐粒咁样要求阿 Robin 自己食翻啦。咁阿 Robin 其实系崩溃嘅。 同埋今次呢个剧本咧，佢系好详细咁样写，佢系用咗足足两页纸去写，即系写咗阿 Tinker 将一粒朱古力掟去俾阿 Robin 就食，跟住 Tinker 又掟粒朱古力俾阿 Robin 就食，系咁样，净系呢两句说话系写咗两页纸嘅，咁所以大家可以谂下，即系嗰个剧作家系一个要求嚟噶，即系要求喺个舞台上面系真系做咗呢样嘢，然之后系不断咁样重复呢一个动作，即系呢一场亦都系十分之深刻噶。 咁跟住咧，Robin 之后咧又喺度计紧啊，佢哋嚟医院可以离开依间医院嘅日子，喺度数，喺度数，喺度数，喺度数，数数数数，又系用咗好多篇幅去写个数字嘅。咁跟住咧，阿 Grace 其实佢系冇听到，亦都冇理到啦。咁最后咧 ，Robin 咧其实系。除咗佢身上面嘅絲襪，因為其實佢著咗之前阿 Grace 嗰套衫噶嘛，咁佢就除咗嗰套絲襪，然之後咧就吊死咗自己嘅。 咁然之後去到最後一場啦，咁就係講咧阿 Grace 咧醒翻嘅時候咧，咁就發現自己嘅身體有啲唔同咗。一來咧佢本身係個女人嚟噶嘛，但係佢發現佢個胸口咧有啲唔同咗啦，甚至係佢嘅下體唔同咗。咁換言之咧，其實佢喺即係照鏡嘅時候就發現咦自己。變咗一個男人啊！即係佢已經即係冇咗女性嘅乳房啦，同埋佢多咗一個男性嘅生殖器官。咁呢個時候我哋都唔知道點解佢會變成咁，好似都係同阿 Tinker 有關啦，應該係。 係啊係啊，咁阿 Tinker 仲話佢好可愛啦，係生得好似佢哥哥啦。跟住然之後你會發現呢張牀隔離咧 ，Kyle 喺度摸緊自己啦，因為其實係將佢嗰個生殖器官移咗去阿 Grace 嗰度嘅。阿 Kyle 發現咗自己冇咗生殖器官啦，咁啊其實。佢喺度喊啦，咁啊医生咧又去翻睇女人跳舞啦，咁今次咧佢就同佢讲话我好爱佢噶，咁于是咧佢哋就有一个性行为发生咗嘅，咁真系去到最后啦 ，Grace 咧同佢哥哥又喺度倾偈，咁慢慢倾下咧，佢哥哥已经消失咗啦，因为佢已经变成佢哥哥，佢哋好似一个人咁样啦，已经系，咁佢多谢医生啦，咁而 Kyle 喺度喊啦，咁啊 Grace 就安慰。咁最后咧，太阳就升起咗，咁呢个剧本就完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剧之本。一劇之本，主持胡海輝、施淑婷、馮傑。 今晚嘅一劇之本咧，会同大家讲 Sarah Kane 嘅一套劇作啊 ，Cleansed。中文咧就會譯做滴淨啦，咁而呢一個劇本咧就係1998年嘅時候咧首次演出啦。咁啱啱大家聽到咧喺我哋講個劇情入面咧，有好多好露骨啦、好暴烈啦、好赤裸嘅一啲描述去講到譬如暴力啦、性啦等等嘅嘢。咁大家又可以即刻諗到，哇喺個舞台上面點做啊？即係唔係話唔得嘅，不過係真係有啲難度咯咁。咁啊，呢個時候即刻問下阿胡老師先，你覺得呢個戲首先係點做啊？你身為一個導演， 我都坦白講都諗到，尤其是你頭先講話嗰啲老鼠，佢最尾都要描述啲老鼠係咬住啲傷口啊。咁嗰啲我頭先一開始講話我唔有諗過向演藝做，但係冇揀到嘅一個最重要原因係覺得啲學生進入呢個世界嘅話會好辛苦啦。咁冇揀到，另一個原因都係我諗唔到點做咧，嗰啲老鼠 技術上有啲 你真係放隻米奇老鼠落去，定係你放隻機械鼠落去，好搞笑啫嗰件事。所以其實我自己都會想知當年98年嘅時候點做啦，甚至即係舊年都有做過佢再做過嘅一個戲有。 再上演過嘅。咁點樣處理呢啲啲老鼠托住隻腳走咗，咬住擔咗隻手走咗？ 但 係 我哋 處理呢啲嘢， 可以跳咗呢啲嘢唔做，咁樣又係咪？對於個劇本又好似唔係咁忠誠呢， 佢個意象咁又返返轉頭就係講你要諗點解個劇作者或者佢想呈現緊呢係啲乜嘢嘢呢，咁我諗你搵到一個方法，始終舞台上面嗰、那個你點樣呈現呢啲畫面，你搵到一個方法去引起觀眾嘅想像，等觀眾去幫你一起去建構嗰個畫面，我諗係最重要嘅。 冇嚟揾人扮老鼠咁， 而又唔會係又唔會搞笑咁樣。我諗係你要揾到一個咁樣嘅方法去處理咯。當然今時今日最我諗最容易做，我唔知道當時英國佢點樣做。最容易做嘅係可能你用投影啦、啊、去解決咗啦。咁令到觀眾去想像到嗰樣嘢係咁啦。咁但係往往就是我諗，哇！你想像到做仲恐怖，就是、或者你就咁睇個劇本嘅時候都你觀眾想像嗰樣嘢可能仲恐怖過你真係肉眼見到嘅嘢。咁我諗當時就算舊年做嘅時候，觀眾睇我睇啲報道講啦，即係觀眾係暈㗎嘛，有啲觀眾係暈咗㗎嘛，直情，因為我諗嗰樣嘢太赤裸啦，太殘忍啦，你真係你睇住去做而。雖然你知應該唔係真啫，咁但係嗰個刺激都太大啦。 即係比起電影，你知道，即係舞台本身有一個好現場個感覺係好強噶嘛。當呢樣嘢咁近距離發生喺你身邊嘅時候，仲要嗰樣嘢係一樣接一樣，真係會有啲人係覺得哇太過分啦。但係我哋都想翻翻去今次個劇本入面，佢透過呢啲嘢咧，總係想帶出另外一啲嘢嘅。我唔相信話劇作家係真係淨係想講咁暴力，淨係想講呢啲咁殘忍嘅一啲行為出嚟，佢背後總係有啲嘢想透過呢啲嘢去呈現俾觀眾噶啦。 我會覺得亦都係點解話咁多個劇本 ，Sarah King 咁多劇本，呢個係我覺得最中意。我諗呢個寫得最感覺到嗰種愛嘅，即係雖然係咁多你咁多咁暴力咁殘忍嘅畫面，但係你感覺到背後嗰種好深層嘅愛嘅。每個角色入面，即係雖然嗰啲愛唔知點嚟嘅，但係譬如阿 Robin 點解無端端你見一眼個 Grace 就愛上咗佢咧，就會覺得咁愛呢個女仔咧。咁但係嗰、那個譬如佢頭先阿餃子話最感動嘅其中一場戲啦，一路逼佢食朱古力，哇！嗰種咁佢一路要食，一路要食，一路要食，你想象到嗰種愛當你愛一個人而一路被逼要咁樣做嘅時候，嗰、那個痛係幾咁大啦。咁另外嗰條同性戀者嗰條線啦，你見哇，佢甚至唔係為咗愛，甚至唔係講為咗講愛，而係為咗喂你講一句，你應承一句愛我啊，只係咁啫，都甚至唔係講真係你愛我，只係你講一句應承愛我啫。咁但係佢都要經歷咁多折磨，咁多痛苦，斬手斬腳啦，冇埋條脷啦。咁但係你見到佢都咁鍥而不捨嗰種追尋，嗰種渴望。你感覺到，即係你都感覺到啊 Sarah King 幾咁痛苦咯，佢幾咁熾烈，幾咁 intense， 幾咁濃烈啊！佢對愛嗰個渴求，但係亦都我諗嗰樣嘢就係、是，即係係咯，如果你有精神有事嘅朋友，亦都好辛苦嘅，就係、是、呢個位啦，就係、是、你好強烈，你好濃烈，但係你又彷彿冇出路，但係你係黑暗之中，你係向住光明嘅。咁但係你又往往你又即係的確係身處黑暗之中，咁我諗你感覺到每一條線都係嘅，就算佢醫生嗰條線，你都感覺嗰種佢響其他嗰兩條線阿 Grace 啊同埋阿 Carl 嗰條線，個醫生好似一個刽子手，好似一個好殘忍嘅人，咁但係你見佢向女人黑房嗰條線嘅時候咧，佢其實佢都有個愛喺入面嘅，只不過佢宣泄唔到，冇位宣泄到出嚟。 佢嘅愛應該係咪對 Grace 佢本身有一種渴求咧？因為佢對住嗰個跳舞嗰個女仔，佢係嗌佢 Grace 噶嘛。 係啊，咁你會見到佢都其實壓抑住好大樣嘢嗰樣嘢。咁係咧，頭先用渴求呢個字眼，就係你會感覺到Sarah King 另一個劇本就叫 Crave 嘅，就叫渴求嘅。咁你就係感覺到 佢你將阿 Sarah Kane 啲劇本擺埋一齊咧，好得意嘅。你就睇啲名，你都會睇到，譬如因為 Queens 咧，好似滴淨咗一啲嘢，幫佢洗淨咗一啲嘢。咁但係你始終洗淨唔走嘅，佢有個 crave 啦，個渴求啦。佢呢個戲再之前一個叫 Phaedra's Love 啦，菲德爾的愛啦，你感覺到你覺得佢係想被愛嘅，但係佢唔好矛盾個位置就係你。佢又接受唔到個愛，因為唔同嘅原因啦，佢又得唔到嗰種愛。但係你感覺到嗰種幾咁濃烈嘅愛，咁呢樣嘢係當我睇呢個劇本嘅時候，好觸動嘅一樣嘢，即係撇除咗嗰啲好暴力，咁亦都往往就係你要用一啲咁激烈、咁暴力嘅嘢去襯托出嗰種幾咁嗰種愛嘅咁熾烈，嗰種愛嘅咁温柔啦，你可以話。 佢是文字又是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在写一个剧本的时候呢，我有时就会想是不是不是很需要为了个演出去负责的呢，即是阿 Sarah King 今次这个戏譬如一些技术上面的东西的究竟怎样去呈现的，刚刚讲过譬如老鼠啦，又或者是里面有一场是讲好像是Grace 和 Graham 他们发生性行为然之后呢，咁在他们去到高潮的时候呢，就会在个现场那里出现了一朵花咁样出现，好似向日葵定咩咁样，突然之间出现，即系即刻谂到就系点做先。第一个喺个舞台上面点做先，第二就系佢背后有好多呢啲嘅可能系象征意义，系想透过呢啲位置去俾观众嘅。咁而就咁睇嘅时候，又我起码我睇落我就唔明嘅，即系究竟象征住啲乜嘢咧？咁呢啲喺个戏入面又冇乜特别嘅解读嘅，咁究竟我哋点样去理解或者去进一步欣赏呢个剧本先至啱咧？ 我谂嗰啲象征意义，譬如头先你讲，当佢哋发生关系嘅时候，话 Grace 同阿 Graham 发生关系嘅时候，佢又有花嘅出现，其实都几明显嘅，就系佢嗰个二合为一啦。当你即系心灵，你谂下，你唔单止系即系灵肉合一啦，我哋所谓嘅甚至阿 Grace 系，其实又系嗰样嘢，我又系觉得好好温柔嘅一样嘢。如果你有爱情嘅经验嘅话，你好得意啊！你爱一个人嘅时候咧，你会你闻到佢件衫，当佢唔喺你身边嘅话，你闻到佢着过嘅衫咧，你都系一种安慰嚟，你感觉到嗰种哇，嗰种系完全嘅，当两个心灵系完全紧贴嘅时候，嗰种关系嘅咁炽烈。咁所以我谂其实有一啲嘅象征，譬如佢用老鼠去一路咬住啲伤口，去抬走啲手手脚脚，我谂都未必需要好点样讲咧，未必需要好理性咁样去谂。点样解嘅？其实你感性嘅感受，你想象老鼠，我哋一般嘅人都觉得唔中意啦。咁其实佢我嘅角度就系佢觉得佢将呢样嘢再极致化啫。佢将嗰个讨厌，将嗰种丑陋、嗰种丑恶再极致化佢啫。啊 ，Sarah King。咁所以我谂，当我哋睇呢啲剧本、睇呢啲画面嘅时候咧 ，Sarah King 都唔系想要我哋好理性咁去解释嘅，而系我哋去感性地去真系感受嗰样嘢系乜嘢嘢咧，你就会感觉到佢嗰种痛苦咯。我谂往往剧作家，如果你问佢好理性地去解释呢样系代表啲乜嘢，嗰样系代表啲乜嘢咧，啲剧作家会好痛苦嘅。即系如果佢可以好理性地解释，佢就走咗去做学术论文啦，佢就唔需要写舞台剧啦，佢就系想你去一个，尤其是舞台嘅话，嗰样嘢好直观嘅，舞台嗰样嘢系，我成日都话舞台， 有陣時應該係感受咗先，你個感性行咗先，然之後跟住，當然成功嘅劇本、好嘅劇本就係你感性行咗之後，再刺激你嘅理性啦，令你再去諗啦。咁但係往往最強烈都係嗰樣嘢感性行咗先。咁我尤其是對 Sarah King 嘅劇本，我哋可以諗到好多嘢嘅嚇。尤其是如果有唔同嘅經歷嘅話，對愛嘅經歷啦，對痛苦嘅經歷啦，對接近死亡嘅經歷啦嘅人睇佢嘅劇本咧，會好大嘅觸動嘅。就係、是、我諗，因為佢描述到一啲唔可以單單用理性文字去描述嘅嘢，呢樣嘢係引起到一啲我哋心底最深層嘅共鳴或者戰動。你睇嗰啲戲，如果你有頭先嗰啲感受過嗰啲嘢嘅話咧，你會打冷震嘅，真係你心底打冷震嗰啲嘢。 餃子都睇到喊曬啦！ 係啊，係，即係佢依個 setting 係令到你唔會覺得唔 make sense 啊，或者好多問號啊。即係如果真係要學佢嘅技巧啦，從呢個劇本去學一啲寫作嘅技巧嘅話，我哋冇辦法寫到佢咁深，或者呢個狀態底下寫到呢啲東西啦。咁但係點解會咁容易令觀眾或者睇嘅人去投入佢嘅世界呢？即係其實我會想知係有啲咩原因呢？ 如果你冇佢嘅經歷咧，你勉強去學嗰啲，即係我所謂有啲後來有啲人去學佢咧，譬如就係學佢嗰種好暴烈嘅意象啊，覺得哇好哇好勁嘅嘢，你強姦雞姦姦屍食 B B 屍體都唔夠，我要再勁啲。但係你如果淨係學呢啲，淨係諗住用個勁去哇觀眾嘅話咧，哇完就冇啦。咁你永遠都做唔到 Sarah King 嘅，同埋亦都無謂去做 Sarah King。講真，Sarah King 我諗最佢可以咁樣感動到人係佢夠膽，又或者我諗去到佢嘅狀態咧已經。佢已經唔諗㗎啦。 嗰樣嘢係佢真誠出現， 佢真係搲心搲肺、赤裸裸將自己嘅嘢擺出嚟。其實冇嘅。頭先我話你睇 Sarah King 嘅劇本咧，你如果一系列咁樣睇佢咧，你會見住佢個人一路崩潰緊。你就咁睇劇本都呢、這個係我諗佢相對地最清醒，亦都係呢個係最 balance 到嘅，即係最平衡到嘅，就係佢仍然都仲係清醒。佢亦都佢寫咗第一個劇本驚爆嘅時候，真係我覺得某個程度上有啲嘢都係哗眾取寵嘅，都係因為後生佢第一個劇本啦，佢覺得要爆啦，有啲嘢要突破前人嘅嘢咁樣。咁跟住去到再寫 Faithless Love。然之後跟住去到呢個劇本，我覺得技巧上面佢開始成熟咗啦，知道人物故事都要有嘅啲嘢，你發覺都有嘅人物故事有曬嘅。呢啲我哋傳統戲劇講嘅嘢，咁但係咧，又有啲嘢佢覺得佢自己好赤裸嘅心底嘅一啲説話、一啲感受，佢覺得可以用一個舞台劇嘅包裝。咁但係頭先我話佢再寫落去後面 Crave 啦，4.48嘅時候咧，佢個人開始崩潰。你見到開始冇咗故事情節啦，越嚟越拆散啦，去到後來聖面四百嗰啲直情佢冇 character 啦，冇人物啦，意思係佢啲說話咧係冇講明係咩人講嘅，好似冚爛都變成一啲聲音咁樣嘅。咁你就見到個劇作家係其實佢自己一路崩潰緊，佢個世界一路崩潰緊。咁而家我話就係 Cleans 係一個。啱啱係一個邊緣咯，佢都仲有一個平衡，仲保持到一個。當然有啲人唔中意嘅，就因為可能都仲有呢個平衡。有啲人中意佢後來嗰啲，就係因為佢後來嘅世界就係完全呈現緊嗰個分崩離析嘅世界。咁但係我自己就會即係我相對都係比較平衡嘅人啦，理性同埋感性之間，我就會比較中意國仔呢個原因。咁但係我諗嗰樣嘢就係你冇得，我諗我哋學嘅係。你要真誠地面對你嘅感受，任何你想感動到人嘅嘢，你要感動咗自己先。 咁今日時間又差唔多啦，咁今日呢好開心可以認識到一個咁重要嘅劇本啦。咁 Sarah King 係一個英國對現世啊，或者對之後嘅人啊，對劇場界都係一個好有影響力嘅作者啦。咁大家真係去揾下佢呢個劇本，去了解下佢嘅世界。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Thank you.